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I feel very happy to see you all on the air. On the air 就是 A-I-R, the 是 T-H-E, 本来要念成 the。在这 air 呢是元音发音，是 on the air， 所以要念成 the。 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呢，我感到是非常的高兴的。好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这么一课，叫 Lesson 26， 我们的零起点英语第26课，问时间。通常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忘了带表，很急，这个时候呢，就请教人家，我们就有三句话就可以来问了。第一句话，请问您的表几点了？那么本来是 it please， 好，我们要这样说 ，please 放在最前面 ，please， 请问，这个就是请问 ，it is by your watch what time？现在是根据你的表几点了，可是这样的造句就是没有语法，所以这个时候本来是 It is what time， 现在是几点了，赶紧把这个疑问词，我们说过了，连同疑问词后头的词类 What time 一直移到句首，就 What time 后头有 be 动词 is，跟主语 it 叫倒装，别忘了我教过的东西，现在都要开始活用啊。What time is it？ 那个 it 是代表现在或者是时间，时间是几点了？后头 by your watch 就是根据你的表，但我们实际的时候讲话的时候不要讲说根据你的表，请问现在是几点了？就是您的表现在几点了，请问一下。所以 What time is it by your watch？ 那个还不能用 on your watch， 不是在你的表上面 on， 它 by 是根据的意思，不是所谓被的意思啊。这个 by 是被谁啊， by somebody 那个被，不是这个意思，这个 by 在里面代表根据。请问你的表现在几点了？跟着我一起念 What time is it by your watch？ 好，你现在就可以这样说，现在是八点，那你就讲 It is eight， 我们的数字教过的，那么现在就可以用得到啦。 It is nine， 现在是九点，但正式的用法后头通常要放一个单词叫 o'clock。It is 9 o'clock， 不过通常都简化，都不说出来。O'clock 是 O 加一撇，再加 C-L-O-C-K。这些字我们在这一刻都会看得到。那么第二个问句呢，比较不太礼貌，但通常在同事之间呢，那么这样子就直接呢就这样说了，哎 ，Hey，What's the time now？What's the time now， 就是 what is the time now， 或者你也可以讲 what time is it now， 就跟我们第一句讲的一样，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几点了，好，或者讲 what's the time now， 不能讲 what's time now， 一定要加一个定冠词 the， what's the time now， 或者是 what time is it now。那么第三个呢， 很有礼貌的一个问句，就是 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看了人们一个陌生人坐在那边，那你跑过去，哎，你有带手表吗？能不能告诉我几点了吗？这边用一般问句叫 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一定要加 the. 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请问您有带表吗？同时也告诉我几点吗？他的意思是在这边。Do you have the time? 因为既然是 do 开头，所以我们就叫做一般问句，所以这个是用 yes no 来回答的。Yes, I do. 有，我有代表。It's 8 o'clock now. 现在是八点。所以呢，第三个问句是最有礼貌的。当然，第一个问句也是相当的有礼貌。所以我们现在把三个问句一起再说一遍。What time is it by your watch now? 或者 What time is it by your watch, please? 加个 please 更有礼貌。第二个 What's the time, please? 也可以讲 What time is it, please? Is it 要连音连起来，不要念成 is it. Is it? What time is it?What time is it? 你看它又连着两个地方。What time is it? What time is it? 好，跟着这样念。What time is it now? 第三个 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回答 Yes, I do. 有 No, I don't. 我没有，我没有代表。那就 不能说出时间。Yes, I do 的时候就接着讲 It's 1 o'clock. It's 2 o'clock now. 现在是一点钟，现在是两点钟等等。所以今天教的这一课呢非常的简单。那么先教几点钟问时间啊，我们再来一遍啊，我们就是把三个问句要弄得很熟。第一个，请问你的表几点啦？What time is it by your watch, please? 第二个 What's the time now? 这比较不礼貌。当然你可以加后头加个 please, 也就变成礼貌了。What's the time now, please? 也就等于 What time is it, please? What time is it, please? 第三个 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Yes, no 问句，那个问句声音要上扬哦。前面两个问句它是不需要上扬的，因为他们是用 what 开头。所以我再念一遍。第一个 ,What time is it by your watch, please? 第二个 ,What's the time now? 或者 ,What time is it now?第三个 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特别注意到第三个 Do you have time? 跟 Do you have the time? 意思是不一样的。Do you have time now? 你现在有空吗？那个 time 前面没有 the 的时候代表有空。你现在有空吗？ Do you have time now? 你现在戴着手表了，也知道几点钟了吗 ？Do you have the time now? 或者 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请问您代表了吗？也知道几点了吗？所以这是非常好的用法。但是呢，如果说啊，对不起，我的表坏了，那个这个时候呢 ，Excuse me， 你就可以这样讲 ，Excuse me。好，这个时候呢。你在答句的时候呢可以这样讲啊 Excuse me 那么这个答句我要先把这个 Excuse me 啊，一定要记住要念起来要注意 E-X-C-U-S-E Excuse me 然后加个 But my watch 也就是我的表怎么样呢 Is broken 坏了B-R-O-K-E-N